生的真神上帝，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在你的面前得着那属天的安息。让我们从你领受各样属天的祝福，祈求你临在我们当中，祈求你聆听我们向你倾心吐意。当我们敞开自己，全然向你。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，我的心全然向你。当圣灵的恩膏满溢，我的灵不再封闭。 赞美的清泉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。 华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，要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， 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。 小牧童，小牧童呀，小牧童。